这是祈祷和平的钟声。今天是农历龙年的第一天，又恰逢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开始。我来到故宫东侧先人祭祖的圣地太庙，合掌静默，伴随中华河中奏响的吉祥乐音，祈祷国运昌盛，阖家幸福。这袅袅余音的钟声，引出了我淡淡的思古幽情。在古代中国的礼乐文化中，编钟既是威严权力和崇高地位的象征，也是一位有灵性的朋友。国有大事要鸣钟，人有烦恼要撞钟，君王宴享依赖于钟，隆重庆典更离不开钟。煌煌兮兮，万年无期，永保古之。这就是2400多年前古人对编钟的描述。为了寻找编钟的足迹，我来到了武汉编钟博物馆，聆听2400年前曾侯乙编钟奏出的千古绝响。礼乐文化讲究和，这个和字蕴含了和平、和谐、和睦。作为礼乐文化的象征，编钟这件乐器自身首先要和。每一只编钟都能奏出两个音，或者大三度，或者小三度，它们和谐地在一只钟体上相生共振。音律学上的这个和，就是中国古代音乐著名的一中双音理论。现在您听到的就是表现曾侯乙编钟和谐双音的乐曲《竹枝词》。面对精美的曾侯乙编钟，我感受到的是巨大历史的震撼，同时也敬畏古人的艺术才华和聪明才智。那2400年前曾经繁荣过的礼乐文化，越过岁月的隔阂，代代相传，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观念。古代的礼乐文化规定，人间万物要像天上的星宿那样各在其位。按等级的要求，诸侯的编钟要三面悬挂，曾侯乙是两面悬挂编钟，一面悬挂编磬。大大小小的编钟共65件，分三层排列。按照编钟铭文的推论，还应该有一只最大的钮钟没有下葬， 它的位置放的是公元前433年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一只铂钟。整套编钟能够演奏5.5八度，12个半音齐备，再加上陪葬的琴、瑟、笙、箫等其他60件乐器。为什么曾侯乙要把自己的墓穴修成一座宏大的地下音乐宫殿呢？关于这一点，编钟专家冯光生有独到的见解。 曾侯乙肯定是酷爱音乐， 除了曾侯乙编钟这么精美这么宏大，他的音乐做得这么好，这一个方面来讲，另外一点呢，这个过去的座钟上面，有些钟上都会有铭文，那些铭文呢，往往都是说了一些，光宗耀祖的话。过去的钟铭，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铭文，只有在曾侯乙编钟上面，我们发现了这种3755字的铭文，除了每一件钟上有曾侯乙座祀，说明这个主人是谁。这么这个记事铭文之外，其他的内容都是音乐的理论。这样的钟上的铭文的内容，我想应该是经过这个君主 来认可的。那么他以反常态，就是在这个方面背离了这个钟鸣的传统，而全部是音乐的理论。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曾侯乙酷爱音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用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和着19世纪法国作曲家圣桑的浪漫旋律《天鹅》，真可谓是隔洋跨海的古代与近代、东方与西方的音乐碰撞。钟磬音乐是金石之声，它本属于古代帝王的雅乐。一旦让它与现代民间丝竹管弦俗乐揉在一起，也能创造出千年一次的雅俗之和的妙曲吗？下面请您收听台湾音乐人用曾侯乙编钟仿制件演奏的台湾民谣《河边春梦》。 1997年，我们用曾侯乙编钟的第一套复制件到台湾去演出，然后呢是1998年，我去呢为他们办了一个算是一个讲习班，就是培训他们的编钟的演奏者。然后到1999年6月份，经过的培训的队伍就使用我们为台湾特制的那套曾侯乙编钟复制件，他们举行了2场音乐会。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同根同祖同文化，大家对于一种文化的认同，这是不可抗拒的。 曾侯乙编钟是海峡两岸音乐文化的根，也是海外华人音乐家的魂。马友友畅想着一个最美好的梦，那就是用手中的大提琴与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合在一起，做一次深情的吟唱。1997年，在香港回归之际，作曲家谭盾终于帮他圆了这个梦。古老的金石之声被谭盾融入了现代管弦乐队之中。由于演奏方式的不同，同是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却有了另一种音色，创造出了另一种音响。对谭盾的编钟演奏方式，编钟专家冯光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现在就整个我们对编钟音乐的探讨，大概就是有这么两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思路就是展示性的，就是我们是希望体现这套乐器，就做一个乐器放到今天它究竟能做些什么，就是古今中外的乐器都可以演奏，因为它有那么宽广的音域，它的半音系列又是完整的。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一种仿古的，就是他当时可能演奏一些什么乐器。那么前面那个思路呢走向了极致呢，最后原本也还没说到极致啊，目前走得比较远的就是谭盾的一个探讨。那等于是古为今用，古为我用，就是我不管这个编钟它是经过几千年，它是从 古代走来的，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乐器放到现代的世界乐器王国里面。那么我把它的音响作为一个音响素材，我想象这个素材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就用各种手段来进行一些变化，然后为自己的作品服务。我想这个走得比较超前的就谭盾先生的，这是一种试验。 悠悠钟声象征着流逝的遥远岁月，稚气的童声代表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谭盾把这相隔2400年的不同音响揉在一起，做了一次巧妙的和鸣。 假如曾侯乙知道今天有一位青年作曲家，把他心爱编钟的潜质发挥得这么淋漓尽致，他会认可吗？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现代中国音乐家的观念又是开放的。研究了一辈子音乐史的童中良教授总是喜欢让古代编钟的演奏融入到世界音乐之中。 这个钟啊，有两种敲法，一种的话呢，你演这个曲子，我的编钟呢在重的地方敲一下，就是叫做金石以动之，丝轴以行之，先把金石刮一下，哇，这样，现在基本上是这种做法。那么我们这个现代的一些做法，各种演奏法，有时候编钟的独奏啊，很难的独奏，其他的活就这样子，这也是一种。但是到底古代这个编钟到底是怎么打的，因为我们没有乐谱，不知道，这些问题都不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个音乐文化放在世界的高度来看，或者世界很多各国的民族来看，他们的看法是另外一种看法。看法大概是怎么呢？好像这个是又是最现代的，也是最传统的，是不是？就像个毕加索的话，你说是最民间的也可以，是最现代也可以，因为这个问题无所谓的，好像。 离开了乍暖还寒的武汉，再有几天就到农历的春分时节了。按照日本历学家新城新藏的推算，2400多年前，曾侯乙就是在这个节气，带着他心爱的编钟入土为安的。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曾经辉煌一时的编钟，竟在庞大的乐器家族里消失了踪影。音乐学家把这称为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断层。记得站在曾侯乙编钟面前时，我也曾怀疑过自己的眼睛，难道现代人凭借高科技都无法解决的音律问题，2400年前的古代乐师怎么可能就靠着简单的工具造出这样精美宏大的乐器呢？曾侯乙编钟真的是用来奏乐的吗？也许它就是一件镇国之宝的礼器，代表着权力和地位。回到北京，音乐学博士崔宪用他的学识回答了我的疑问。 我说，如果曾侯乙编钟不是乐器的话，它就不是礼器。礼乐，礼乐啊，不是优秀的乐器就不能充当礼器。那个时候的音乐的地位，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这样随便听听，那个时候是很高尚的。如果对这一点不理解的话，那就对中国的这个礼乐文化不了解。它除了祭鬼神以外，还是俗乐音乐乐器，因为它跟酒器放在一起。酒器是干嘛的？是吃大肉喝酒，然后听这个，他们认为最好的音乐。那是夏天喝冰酒啊。曾侯乙就享受这么高的这种待遇，把冬天的冰藏在冰窖里，夏天拿来冰酒喝。喝的冰酒，听的音乐，那是最高的享受。曾侯乙是一个当时最大的发烧友， 他用他的国家的全部的财力做了他喜欢的这么一套钟。编钟是一个青铜文化的一个最高峰的代表。那么编钟的衰落吧，并不是它本身不好，而是社会发生了变化，这个礼乐官和礼乐的这个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是社会不需要或者不能够准确的需要编钟了，所以它才衰落。 面对一连串的历史问号，面对经历了2400多年沧桑岁月的曾侯乙编钟，那些翻来覆去讲述的话语，似乎只是废墟间爬梯的结果。但与早已毁灭的和尚未发现的历史遗迹相比，曾侯乙编钟只是深不见底的中国文化这座巨大冰川露出的小小一角。人类文明史远没有达到爽然解读的那一步。曾侯乙编钟是遥远历史的回响，那无需张扬的后世将伴随我们走进一个新的世纪。当它与现代文明撞击时，将会引出古老与未来、天地人之间的再一次和谐对话。最后请听作曲家谭盾借用李白的诗句对应席勒的欢乐颂，与曾侯乙编钟一起冥想的千古绝唱《和平之歌》。是离别的钟声，我们已敲响了春天的大门；不再是冬天的风，我们正吹响庆典的号角；不再是昔日的战场，我们现奏响了永恒的协和；不再是哭泣的母亲，我们将唱出欢乐的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